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城寨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夜越暗，星越亮。我是施主，你在看的是城寨。 哎呀， 点啊？而家港大而家个情况 冇啊，话啲警察入咗去布防啊嘛，咁啊，即系如果一路咁样围堵，嗰班人啊，即系出唔到嚟，咁而家似乎系要求嗰警察嘅协助啦。咁跟住个发展咪就系、是，即系学生唔会喺呢个时候就退场噶，咁啊，于是咪会即系又发生即系个猪即系。佔領的時候發生那些即警民衝突的情況就出現啦， 今次就發生在大學裏面， 係啦，咁就咁又會睇怕都胡之噴霧啊，成啊咁樣啦，咁天寒地凍，唔知中胡之噴霧嘅感覺，即係嚇平日中有咩唔同咧？ 我估都辛苦嘅， 應該會係辛苦嘅，因為你咁凍，跟住你中咗啲嘢想水洗咁樣，哇！所以，唉。 冇啊！我覺得香港人始終要有決心咯，係咪？如我呢個情況繼續落去，你話喂我普通人乜都做唔到，就算升官都冇用。其實我覺得大家要諗清楚，一定要針對個問題嘅根源。個問題根源就一定要咩咧？係唔可能俾梁振英繼續做落去，佢嘅任期已經接近結束噶啦。 係， 係咪？九月立法會選舉，十二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係咪就係要將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選舉？變成一個反對梁振英，你才可以停到這些東西，是不是？如果不是，我覺得停不到的，因為其實他們是收order做事的嘛，其實這些人是，是不是？李國章就是收order做事的嘛， 收order之餘，他自己也應該很興奮的，應該， 他會做到盡，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因為他為了要顯示他這個有心有力嘛， 是的， 就會去到盡。 同埋佢嗰啲樣子，你見到都係即係成日都係嘴藐藐啊、挑機嗰啲款咁樣。 喂，佢喺中大做校長嗰陣時候已經係 咁， 其實係。喂，即中大都領教過㗎，你買老師請嗰陣時係學生會，即係呢、這個即係收尾做咗即係環保團體啊，佢都領教過㗎啦當時。即係呢個佢喺中大起曬朵㗎啦，其實已經係。 係。 咁所以都係因為咁樣，所以佢先至得到個位擺佢入去啫嘛。咁所以而家就係乜都係假， 戰將嚟嘅佢 係啦，就係話最緊要就係表現出強硬，包括林鄭都係噶，係咪？如果佢真係官到無求，點會表現出強咁強硬啫？係咪？正正就係佢有所求啊嘛。如果正路冇所求嘅人，佢梗係要攞民望噶啦，攞 legacy 嘅話，就梗係 please 民意噶啦。 係咯， 係唔會企喺民意嘅對立面噶嘛。 冇錯，即係佢而家做嘅嘢，正正就係話俾佢聽，其實佢係一定會連任，一定會留 任，想連任， 係啦， 亦都咩咧？一定想懟冧呢個689。 係，即係呢個唔係即係官到無求嗰種 feel 嚟嘅，官到無求嗰種 feel 係啦，即係梗係喂，我講係喂乜鬼，我都 講真話咯， 嗰邊咯， 係啊，講真話咯， 係啊，講民粹嘢啦，或者最低限度。好啦，我見到呢個張秀賢啊 share 呢個 Campus TV 嘅一張相，咁啊真係有班差佬入咗去嘅，呢班藍帽子嚟嘅。 但係冇有冇防暴裝備？ 就似未有嘅嚇。咁就話以呢個護送救護員為由就進入大學範圍，就驅逐大樓正門嘅同學，部分警察亦都進入咗大樓之內。咁冇啊，即係都係強行入去，跟住就夾嗰班友出嚟走咁樣咯。咁如果有學生堅持係即係圍堵嘅，咁跟住就會出武力咯。2118，唉，真係哇，好多警察頂！ 我諗警察記者多過學生， 係逼滿人，全部都係警察，真係似翻時候。即係喺旺角嗰啲嚇勾團嗰啲咁嘅情況啊，又係成堆差人 逼住一堆人咁樣。 咁所以我覺得就學生嚟講咧，究竟係咪要一鋪過曬冷咧？我覺得都要諗清楚。我覺得 你意思係今晚一鋪過曬佢冷， 你唔夠你人力啊！始終都係咁嘅，你呢啲咁嘅包圍行動，你人多咧，勢壯咧，差佬就唔敢亂嚟。 係， 如果你人少咧，就即係佢包圍咗你之後咧，就即係可以用好暴力嘅方法對付佢。 係係，但係個問題 是你人唔夠啊，其實係真 係。係，即係佢唔係嗰種咧，哇！見到咁嘅情況，跟住哇，港大嗰啲宿舍啲人就嘣一啲成堆人衝落去。反包圍又不是咁樣啊嘛！ 係啊，你佔領區唔係啊嘛，佔領區你一 call 友， 係 就算喺呢個遠遠嘅自修室都有人衝過去啊嘛， 係啦， 係咪？所以我覺得就呢個係有個分別喺度嘅，其實。 而真係廣大生，頭先講嗰個成分有關啦，嗰個廣大生真係好冷淡喺呢件事上面。 同埋我覺得要醖釀咯，因為你要記住，對家 係 一定會犯錯嘅。 嗯， 我成日都話掌握權力嘅人，而家犯錯嘅機會越嚟越大。 嗯， 講錯一句嘢，做錯一個動作，係咪喺會上邊？講咗啲好 offensive 嘅嘢，係一定會出現嘅。我覺得呢啲情況， 嗯， 你係要醖釀，令到即係更加多嘅學生係覺得係即係有個需要站出來， 係 或者甚至係教師都有個需要站出來。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靠罷課委員會嗰扎， 其實真係一扎學生自己自發成立嘅委員會嚟嘅啫，即係冇乜組織可言嘅。 嗱，你睇到上一屆李克強事件之後， 嗯， 其實徐立之。同埋阿梁志雄咧，都係出嚟見嗰啲學生。 係， 佢同而家係好唔同嘅，其實。 而家就係哇，係咁匿喺裏邊，可能 係啊。而家一美國警察咯， 係啦， 係啊，就 警察嚟添， 係啦，一模一樣咯，就係因為已經係嗰個佢特登挑機啊嘛，我成日都話。係。所以我就話你如果要諗清楚，係咪中伏嘅機會大咧？ 嗯，同埋呢啲咁嘅情況，馬飛心正常嚟講，佢一定話要走出嚟見學生㗎啦。 係啊。 而家係似乎係唔俾佢出嚟啊嘛。只是真的李學章不讓他出來，馬飛心是一定會走出來見，即試圖去擺平這個， 一定是正常人的做法來的， 你會站出來見學生咯，講些話怎麼都好，即跟著說即承諾某些時間表，何時再開會去談那個即大學條例的問題，那就解決咯，但是他不出來喎，即其實這個很明顯我覺得是不讓他出來，應該說 那其他校委呢很奇怪，我不知道其他校委 那些紀文鳳那些是 不是陳祖維那些， 咁可能係 點解佢唔出嚟同現場嘅學生 都唔俾佢出咯？ 都鎖埋喺度， 係即情係啦！你唔好出去啊！你出去就即係 搞學生唔會懟佢噶， 唔係啊！係 校委會裏邊控制我人身自由嘅喎。 校委會裏邊嗰堆人， 我知，但你冇辦法禁制我人身自由嘅喎。 嗯， 我要行出去講嗰陣時候有咩問題啫？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喎，其實真係 唔知啦，即係唔知係啊李國章或者點樣去控制。頂住道門咁樣飛出去， 即係點啊 ？Walk over my body 咁啊！ 係啦， 就得唔得啊？唔係嗱，你正路，因為咁嘅對立嘅情況，校長好，發言人好，都會用一個即係叫做息事寧人嘅方法，一個正常嘅方法，係乜而唔係話 call 警察去執法嘅？呢個係最壞最壞。去到已經失控，完全失控的情況。 是啊，有乜由 call 警察入去啫？ 咁你結果就係咩咧？下一次咧就會更暴力啦。 嗯， 係嘛？一定係嘅。呢個係不斷咁樣互相 escalate 嘅嘛。 嗯， 就會進一步更暴力嗰陣時。咁我覺得就即係港大係陷入一個咁樣嘅漩渦裏邊咧。其實坦白講咧，這個受損害嘅唔係就係香港大學嘅學生咁簡單， 嗯、 而係成個香港都受損害。 係。 係咪你咁樣去打擊一間學校，而係為咗你個人嘅政治目的？ 嗯， 係咁樣去對付一間學校。 係， 即係呢個係其實，即係我唔明其他香港人點解好似視而不見，其實係對呢樣嘢。 永遠好割裂嘅喎，真係覺得唔關自己事喎。即係廣大，我又冇讀過廣大，或者即係我而家又冇朋友讀廣大，嚇、啊，即係我都係打份工嘅啫，咁樣都係繼續揾食，因為唔關自己事喎，完全覺得即係唔好講話其他香港人啦，都係講翻廣大生自己啊。都覺得唔關 睇到嘅，而家呢個係一個兩個政策嘅實施，一個就係對香港青年運動嘅政策，一個係對香港知識分子嘅政策。而兩個政策表面上係所謂大學嘅管治問題，校委會委任嘅問題，背後根本就係要整治香港，其實係整風運動係香港嘅版本嚟嘅。呢個係你稍為熟讀黨史，你已經知道 是所有中國的政治運動都是由大學開始的，其實是、 嗯、 是由整頓知識分子開始的， 是 是是，第一張大字報是貼在清華大學那裡的、嗯、這個就 是, 是, 即是我就是說你現在看到其實現在這件事它不單止什麼失蹤啊、越境執法這些東西，而我們做得最難過或者 是匪夷所思，甚至我們曾經覺得不是吧、 啊、 這樣去想的話、 嗯、 其實正正就是發生中嘛，是吗？下一波咩呢？學系之間互相檢舉 啊， 是吗？邊個人嘅政治上係即係反中嘅，支持港獨嘅，是吗？為互相檢舉咯。 嗯，係啦。 你以為唔會出現？話俾你聽，好快會出現嘅，其實呢啲嘢。 跟住係啦，捉佢灰話，誒、哎、呢、這個教授喺學院度寫個文我咁樣。 係啊。 誒、哎、咁又篤噶啦。 咪已經會噶，會出現嘅，我覺得。如果唔係揾嗰啲人會做咩？揾何君瑤嗰啲入去嶺南做咩？係嗎？但問題就是大家仲係咩咧？我覺得自己仲係喺英治時代講文明。 嗯， 其實佢哋唔明白而家嗰個成個體制個管治模式嘅邏輯已經係出現咗個翻天覆地嘅改變。 冇啦，完全唔同曬啦。 係咪？政黨仍然生存住喺一個所謂港英投票舉手行禮如儀嘅一種嘅感覺裏邊。 嗯， 係咪？跟住你其他嘅專業團體。就係淨係覺得、啊、你唔好搞我專業團體醫務委員會咧、 嗯， 搞得大學嘅校委會，點解唔搞得醫務委員會咧？咪又加人咯， 嗯，係 係，係啊，表面上就話要更能反映到呢個公眾嘅意見， 嗯， 就專業自主，用呢個所謂嘅名義嚟派人入去咯， 係 校中學咧，家教會咧， 嗯。哦，呢、這個已經做咗好耐噶啦， 咪咯，全部都有後邊啊， 係， 其實有 puppet master 喺度、 嗯， 有個木偶師喺度嘅，係。In the name of 問責，但你要記住，香港唔係一個真正嘅民主社會。 嗯， 所有表面上增加透明度嘅嘢，個客觀效果就係擺佢啲自己人入去。 係， 你而家睇到曬嘅、嗯，根本係嘛、嗯？然後就將個權力行使到盡。 係。 是嗎？你跟住好簡單嘅啫，而家就捻緊商台一樣啫嘛。 哦，係啊，係啊， 係啊，陳志雲問蘇錦良嘛，商台續牌啊嘛。 係啊， 啊傾緊， 即係好似嗰陣時呢個 HKTV 咁樣咯。 係啊，一模一樣啊嘛，咪就係又係捻商台咯。 嗯， 咪就係嗰樣嘢，佢都根本佢唔介意自己有咁核突。 誒，佢哋已經 以核突為呢個賣點啊，糞便係嚟，我成日都話佢哋。 冇錯，一件污兩件畏。 都唔係啊，係要玩屎嚟做賣點啊！其實係 玩埋嘔添啊！而家呢只 嘔吐加呢個大便小便添， 係 哇！真係核突。 好，我哋嘅口味都追唔到啊！真係，一追一次啊，大佬玩到咁大， 冇噶我覺得。嗱，最終我話俾你聽咧，就借學生衝突事件就清算馬飛森。 嗯， 你睇到個劇本嘅其實已經 係。哦，佢有如果有學生衝突，佢真係做乜都得啦。跟住又話要解散學生會啊，跟住最要追究啊， 報警刑事報警啦、 啊， 追究、 啊、要搞啊。 跟住馬飛森反對 馮景恩咯，係啦、啊，跟住搞埋馬飛森啦。 如果一係就同流合污，但係馬飛森仲要出去揾食，佢一定唔會同流合污。 佢梗係唔會啦， 佢唔係淨係呢度 final stop 嚟噶嘛， 係咯， 佢仲要出去揾食噶嘛。咁點啊？翻英國嗱，乜孭住呢壇咁嘅嘢？ 係咯，佢一定唔會咩啦。 所以咪就係咯，所以一定佢個下場你睇到嘅，其實已經係。咁、逼走之後落，咪擺個自己有校長咯。 哦，咁啊， 喂，嶺南都鄭國漢都係已經係㗎啦， 已經係啦，係 係粉嚟㗎，仲要係左佬嚟㗎。 佢反 你係梁粉之前就係左佬咯。 佢係支持國教㗎嘛，係係。 咪咯，所以咪廣大咪就係我估啊，盧寵茂啊、陳介明啊、陳婉瑩啊，當日反對馬飛森翻嚟，是打條友做咯。 盧寵茂啦，即係跌咗個腳咁大起身。 係。是咯，个老婆被人闹咯， 系咯， 咪咯，为 为咗俾人围喎，大佬， 即系 大阴影， 即系都付出咗呢个血的代价。 冇错，咁跟住就到沈祖尧噶咯，应该 沈中大就 happy 得唔系好耐啫，我话俾你听。只要有人成全沈祖尧系梁振英连任嘅威胁， 嗯， 佢就会玩完。 系，咁呢个 系嘛？ 呢、這個風又唔易，即係好容易放出嚟嘅啫。 咁啊，睇下中大到時發到生個中大嗰陣時，睇下中大幾勇武啦。 係， 係嘛？即係而家就對於港大發生嘅事都袖手旁觀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到如果真係喐到沈祖耀啦，係嘛？即係咁親切啦，祖耀 B B 啦，聽到都作嘔啊！ 好恐怖，大佬， 聽到都作嘔啊！ 同阿靜心 B B 一樣咁嘔啊！真係，唉。 你睇到嘅呢個人，如果真係有腰骨嘅，佢唔會對於隔離學校發生嘅事視而不見啦，係嘛？ 嗯， 其實咪又係一個為咗揾食呢個自保嘅一條可憐蟲咯，其實就係、是。 但係佢嘅 PR 手段就好啲啦，咁樣啦，即係啊，令到人可以叫佢做啊早搖 BB 啊嘛。 喂，抽水嘢大家都識做，坦白講。 都有做得好唔好嘅，梁振英都走落去。 但梁振英抽水嘢都抽到咁壞咧，其實就因為佢一個極品嚟嘅，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佢係嗰種 odd man。係 odd man 係咩人咧？你中小學一定遇過嘅同班嘅同學裏邊咧，總有呢類人。 哦，係係係。 永遠人哋一班人講笑話，佢又唔好笑，就自己又大笑。永遠考試就話俾人聽，我冇讀過書，結果考出嚟100分。係嗱，呢就係呢種 odd man。係。跟住咩咧？就係咩咧？佢中意咧，就係咧，去做嗰啲譁眾取寵引人注意，自己冇料到嘅。係，我估如果佢係中學裏邊啊，羅志光啊、劉山青嗰對佢好啲咧，佢都唔係咁嘅。其實佢係同學嚟嘅，其實 係我知啊。劉山青嗰啲入到大學， 即 係 最大鑊係劉山青入到港大數學系。 係啦，佢入到， 佢入唔到啊。 係啦， 係敗走理工。仲要最終係翻去英國，先至去攞翻個學位啊！其實係， 所以佢啊真係對廣大深仇，但係等於即係毛澤東對呢個北大深仇，但 係 一樣。 梗係啊，大佬毛澤東係我係圖書館工作，我聽你胡適上堂，你條粉腸走去揾人趕我走，我都話曬半個北大人，我喺度翻工啫，我唔係學生，你都唔使咁串啦，係咪？結果一上台之後，第一個整治嘅就係北大，係嘛？如果當日，即係我唔知點解啦，佢就成績我諗，其實我聽過佢哋嘅同學複述咧，佢喺中學嘅成績一路都係預計入港大嘅班嚟，因為咧佢係英皇嘛， 係啊係啊， 就好近嘅啫， 嗯，對面啫嘛， 係啦，咁咧就行過馬路啊，佢哋叫做行過馬路翻學嘅，咁就其實佢嗰個入唔到港大個打擊咧係好突然嘅， 係， 即係全班同學諗住佢係入港大， 係係 篤定入去嗰啲嚟嘅。咁可能係強咁樣，結果就甩咗碌。咁就嗱，通常咁啊，如果美國嘅編劇咧，如果編呢啲古仔咧，就兩個原因嘅啫。一就係細個俾人性侵， 係。 第二就係咩咧？俾老豆虐打， 嗯， 係是那一樣嘅， 係。 即係大個咗，你睇嗰啲小丑啊， 係啊，係啊， 嗰類嘅， 梗係有啲童年嘅一啲 嘅傷 痕啊， 係。所謂得曬陰暗面咧。就不外乎兩樣嘅啫。第一，老豆對佢期望太高， 嗯， 壓迫得佢太緊要，甚至用暴力虐打。 嗯、 第二咩咧？細個俾人性侵。咁啊，我唔知啦呢兩個原因，但肯定就係同佢嗰個嘅中學會考咧，之所以即係入唔到，係啦，甩碌而俾成績俾佢睇唔起嘅劉山青入咗去咧，有好大關係。 嗯， 咁所以我成日都話要解呢個心結，可能都係要揾阿劉山青。 又或者要做一些心理的治療，令他回去這個中學時代考會考過一 下， 解回那個結，解回那個心結， 不用了，叫他考 TSA 就行了， 可能他更需要考 TSA， 很深， 那是的，現在我都不懂得 答案，死梗的， 但我覺得那個是拿來笑的，真正的原因我覺得是上面有一套政策，是要整治嗱，你要記住，佢唔係要起訴啊，或者刑事對付。整風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要用一種嘅所謂壓力啊， 嗯， 一種集體嘅壓力，去令到嗰啲人收聲， 係 或者去轉變嘅立場。 係 嗱，以往就好簡單嘅。以往咧，共產黨嘅要求係咩咧？你政治上支持我，呢、 嗯、 個就叫做統戰啦。 嗯， 統戰知識分子就係、 是， 譬如北大或者係咩咩梁秀銘啊呢啲大學者咁樣，你政治上支持我就 O K 啦。 嗯， 但係咧，原來佢要求唔係咁嘅。 嗯， 佢係要你最終係思想上認同我。 嗯， 而家我哋表面上嗰個名詞叫做人心回歸， 嗯、 其實真正佢要求係咩咧？係要你思想上認同我。 嗯， 思想上認同我。不是只是要投票支持我或者代我去解話那麼簡單，而你我越境執法你要認同我做的事是為了你好、啊、 是 這個是一個即是怎麼說是一個屈辱的轉化的過程， 是 即是等於那些 AV 裡面就是被侵犯的女主角由抗拒到接受的過程， 是慢慢愛上了她那個 甚至是 侵犯的人， 是甚至愛上侵犯的人，在那些叫做鄰家主婦系列裏面就經常會出現 就是隔離屋，又及上睇中佢，或者個老公的同事，咁樣，咁所以呢個屈辱係咧，就對知識分子嚟講咧，你唔好以為我唔搞，我唔理，就呢個屈辱嘅過程唔會發生喺你身上。當佢係整風嘅話，佢要求係統一個思想嗰陣時 候， 就遲早都會發生。對付完中庭耀、戴耀廷之後咧，就會發生嘅嗰啲嘢。咁咪就咩咧？第一，你喺《明報》不陣發表文章啊，有人會將嗰段嘢 call 出嚟，然後 督你， 就去督灰。然後跟住學校就會問你：喂，你上個禮拜係咪發表過一篇咁嘅嘢批評中國一帶一路嘅政策係誇眾取寵？係嘛？跟住個系主任叫你以後唔好再寫呢啲咁嘅嘢。OK， 你會諗下諗下，不陣個專欄都 cut 埋佢。Facebook 刪埋佢。佢就要呢樣嘢。你個心唔服都唔緊要，佢就又要呢樣嘢。咁你慢慢嚟，有啲人就會扮靚災嘅，我覺得實會有嘅。即係出嚟歌功頌德啊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嗰個咧喺香港嚟講咧，暫時都仲係少數。但係沉默已經係成為多數啦。 但如果但係你話即使成為少數嗰啲咧，走出嚟好 enjoy 啊，甚至乎咧，即係也文也武啊，或者係即係喜形於色啊嗰類咧，其實都有你個槍，我覺得呢啲都係呢種嚟。 嗱，我覺得佢行錯咗一步棋嘅。就點解咧？就係佢揾咗嗰啲愛字頭出嚟 enjoy 啊！ 你明唔明啊？一個醜婦系列或者醜男系列，當佢哋 enjoy 嗰陣時候，你覺得同佢一齊 enjoy， 你覺得影低自己 係。 所以我就係你個將一個好特例嘅重口味，我覺得，即係好特殊嘅例子嚟嘅。 即係佢係 其他嗱，你睇到嘅其他建制派係唔願意黐埋港大呢壇嘢。 又係喎。 你睇留意一下 ，even 民建聯佢都唔願意黐埋港大呢壇嘢。曾玉成佢係港大畢業生啦， 係喎， 港大數學係一級榮譽畢業添啦，佢 係喎係喎係 喎。係嘛？點解佢唔願意黐埋去咧？佢就係聞唔到嗰陣糞便係嗰陣味啊！係，大佬佢都唔想埋去啊！ 是 所以就未去到 enjoy 的局面，就等于红卫兵运动一初起的时候，就是那些造反派出来的时候，那样太衰，那些知识分子是不愿意黐埋，直接到什么呢？就是那些学者开始转态了，很多有头有面的学者，什么冯友兰那些自我批判，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就是出来显示你 enjoy 了，被人施虐者要求你展示这个 被虐的 喜悦 受， 感受的时候，咁你見到隔離嗰個，咦？唔係喎，點笑得咁開心？如果我笑得唔夠快嘅話咧，就會瀨嘢。 係， 所以就會更誇張。 越正係， 通常就係咁啊。 係， 即係拆習近平鞋都一樣嘅。譬如你拆到咁肉麻喺開會裏邊，話一帶一路簡直係世紀宏大嘅構思。我哋中國民族復興就全靠習近平領導，可以構思出一個橫跨歷史、跨越文化、宗教、交通等等的限制， 真的是這個出口世紀的 兩千字 中國夢。 如果我聽到你這樣說，對方不 stop 你，即是習近平在這裡不 stop 你，我再說的時候，我第一我不能五千字，是不是？我一定要兩千五百字，第二我就不能夠重複你那些字，即是唯有比你更誇。 是的，一帶一路要上到宇宙。 是的，所以這個大家不明白，就再翻看這個唐伯虎點秋香，就是梁榮忠賣身同呢个周星驰在华府卖身嗰段戏啦，就系而家今时今日的而且确发生紧嘅知识分子嘅沦落喺内地嘅情况，而呢种沦落嘅风气已经嚟到香港，而家都系暂时沉默，系咪？未去到大家斗浮夸，因为六八九亦都重口味，大家啃唔落。但系只要换咗六八九，换咗另外一套嘅，隔除咗啲爱字堆嗰阵味，就你嘅咯，我覺得係 反而會你啊！ 喂，咁你就冇難度啦嘛，你明唔明？即係好簡單，我都話啦，女優退休，你要佢拍醜男系列係好困難嘅，即係佢心理上好難接受，係嘛？但係你換咗個唔係嘅，原來啊，淨係用愛情故事去包裝咁樣，咁佢就會放鬆曬所有防線嘅。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而家仍然摸唔到個竅門啊，係嘛？就因為佢本身咧，我覺得就佢唔係咁協調啊，好似個機械人咁。即係行行下嗰隻手指啊，手又未必即係指揮到手指啊咁。夾咗人走，環球時報出嚟應啊，又話強力部門啊，可以規避法例啊 ，CIA 都係咁啦咁。咁就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佢好多時佢係 有啲北出 個系統有好多北喺度。咁咧就要清理一輪北之後，可能十幾日啦，清理咗啦而家。 咁就整咗佢同佢老婆影張相啦。咁樣，咁我就爭在揸埋張報紙嘅啫，我覺得其實。 即係個日子， 係啦，我覺得 日子， 即係係啦，即係 綁匪嗰只， 即係可能佢吸收咗梁振英，即係喺倫敦嗰張相嘅教訓，所以仲我諗最後尾 drop 咗張報紙嘅，其實，我估劇本應該有，即係以佢哋嘅水平啦，就應該咁上下嘅，其實。 咁或者拗咗一輪，佢真係邊份報紙好咧？咁《人民日報》好啊，定《環球時報》好咧？ 可能就兩方面，第一個講唔掂。 係啦，所以就係 啦， 咁唔會 要。跟住有人話香港人咪應該揸大公咧？ 係啊，或者華視文匯。 跟住佢揸大公，文匯又會出聲喎。 係啦，係啦。 咁啊，佢老婆好似喺大公做噶嘛？ 係啊，係啦，係啊，係啊。 係咯，咁冇理由非法大公㗎。 冇錯。 咁所以最後屘可能 drop 咗一份份都唔揸。咁但係咧，而家就係即係已經係發展到咁嘅情況，佢都唔介意講一個匪夷所思嘅故事俾你聽。所以我就話。人無恥則無底線嚟咁嘅意思，係嘛？天下無敵，即係呢種我哋仲要忍受幾耐呢？如果你話唔可以忍受，係咪等每一個學生去流血，去即係咁樣嘅代價呢？如果係作為一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崗位嘅話，正本清源嘅話，其實係咪應該針對個源頭？起碼在香港呢邊 stop 咗呢種咁樣嘅管治手法， 係 呢個政治鬥爭嘅方法。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咧。是没办法停止的这类东西。2016会更差。 哦、 因为经济差。你看今天晏昼中国统计局长反驳索罗斯、批评中国经济硬着陆。傍晚这个中国统计局长已经被双规被纪委宣布撤职调查。但是这个简直是即中国比荒谬更荒 谬。也是即所谓六加一出世界的一种一个表现。 大佬提人都知六點九係假嘢， 係 係咪先？但係而家就結果你連統計局長都拉埋， 係 係咪？如果統計局長要自保咧，佢就一定係將個真實嘅統計數字咧，其實一早俾咗《紐約時報》添， 係 係啦，咁啊死啦！如果《紐約時報》交俾另外一個香港書店啊，大鑊啦又，又嚟呢個強力部門又嚟啦， 係咪佢可能又或者未去到呢一步就走去紐約去捉呢個《紐約時報》嘅編輯？ 唔係咁易啩，我估。如果真係扭走，走去美國執法嘅話，如果走去美國執法嘅話，另計劃個大佬捉咗翻嚟啦，阿林連成啊， 哦 ，OK， 我估手頭上都有唔少文件嘅， 係係 係，係嘛？即係曾經係一個中央辦公廳主任，嘅大佬喎， 係 係嘛？咁你諗下，嗰度如果強力部門真係咁強力嘅，就唔好恰我哋啦，坦白講，我哋無力還擊，係嘛？如取如攜，你應該走去對付美帝啊，其實 係咯， 美帝包庇林連成係為乜咧？系咪仲唔系狐狸丑闻出嚟？仲唔系揸你痛脚？即系我觉得啲网民如果真系要振一振声威嘅话，应该就叫佢哋去对付呢、這个 美国， 即系美帝，希望强力部门喺美国境内执法咯。 系使得同呢个 Mission Impossible 抗一抗噶嘛？真系 咁就我就觉得中国可能会劲啲嘅，其实佢唔使调嗰啲威亚落去嘅，直情系摧毁你个大楼，系嘛？即系唔使嗰整个黑鬼咁样揸住支光， 唔使 要佢 Tom Cruise 落去，系嘛？即係嗰啲嘢唔得噶啦，我覺得其實中國嘅科技咁發達，其實 又或者係調翻轉，佢笑容嗰樣嘢，不過嗰條線啊，或者嗰啲架車會爛，因為係淘寶淘翻嚟嘅。 咁我對鞋就唔會爛嘅。李元朝話淘寶嗰啲鞋係幾好。 咁都係， 即係一個國家副主席，居然幫馬雲賣廣告。咁我就究竟我諗馬雲係咪將佢 channel 咗去嗰個鞋咧？其實係咪 channel 咗去嗰啲真係賣正牌，定係賣緊嗰啲假鞋嗰啲地方咧？佢點會覺得又平又抵咧？其實真係～好奇怪，我覺得， 或者個字佢純粹係因為嗰啲鞋嘅多功能啫，因為佢啲鞋底可以用嚟做珍珠奶茶啲珍珠噶嘛。 哦，係喎， 係啊，即係好勁啊嘛，多功能。 咁我覺得就係以消防香港消防就不如上去淘寶訂翻嗰啲找地鞋啦。 係啦， 佢而家得咁少，一次呢、這個即係 freezing ring 就已經露曬底啦。 係啦。 你記住，天文台真係撲街嘅，話俾你聽，嗰啲唔係叫冰丸子， 係 英文叫 freezing ring。 系啦， 人都知嘅，其實 冰丸子都寫得出嘅，真係 即係咧賤到咁。我話俾你聽，嗱，我唔係話咩蜚語，我唔係從一個角度。天文台嘅公佈係要令到市民明白， 係啊， 究竟發生乜嘢事？冰雹就冰雹， 冰雨就冰雨， 冰雨就冰雨。 係咯，有咩唔 係嘛？呢個係有一個約定俗成嘅一個意思嘅。如果唔係嘅話，喂，人哋係唔知道你講乜嗰陣時候，你為咗政治正確嗱，呢個就好恐怖，我覺得。係你公佈嗰陣時候，而市民係唔知道你講乜嘅。 係。 系咪咩叫冰丸子啊？咁同鱼丸子有咩分别啊？系咪可以成粒笃嚟食咧？ 系咯，咁小丸子系咪又有咩分别咧？ 唔系咯，即系唔好话纯粹挑你机啊，系人哋唔知道你讲乜嗰阵时候，真系会出事。 系， 咁系咪冰雹啊？冰丸子几大粒啊？ 即香港人心目中的丸子是很大粒的東西，那 不是冰雹經常鑿穿頭那些扔爆玻璃窗那些，那 不是叫冰雹，冰什麼丸子呢？ 即我就說這個不是怪談那麼簡單，其實即香港現在是比怪談更恐怖的，其實怪談都是你想像出來哇整條走廊沒有人，自己一個人在那裡走很恐怖，你現在甚至懷疑自己其實是不是平衡時空的呢，是嗎？即是每一天發生這些東西，而外面的世界仍然有很多人繼續覺得我們只要不出聲就可以保持這種這樣的生活狀態，甚至這種這樣的生存狀態，而香港就可以繼續 survive。 我不知道你身邊有多少朋友是這樣想的，即是香港我想是如果今年再沉的話就回不了頭，我覺得 其實現在都很多東西回不了頭的了， 再沉的極端是什麼呢？就是梁振英連任嘛，再玩多五年， 哇！咁真係集體跳樓啦，真係唔係講笑啊！ 唔係個，你跟住到時，因為好簡單，因為政府冇民望，因為政府嘅決策係封閉，而梁振英呢個人係完全聽唔入耳嘅，對其他人，只係話如果香港真正遇上金融風暴，係會 multiply 到成大嘅 effect 咧，係十倍、二十倍嘅，等於董建華當年一樣。不是只是亞洲金融風暴的所謂外來經濟衝擊或者炒價，是人禍來的，蕭泰那些是被他害死的，其實是人禍來的，所以我就說如果2016不到你我躲在 DB Kingdom 可以不理世事，而是當那個大陸經濟硬著陸，連統計局長都被人帶去，是不是理信 6.9？是吗？二同三都不知道有没有。 二同三都没有啦。 你看他出口数字，跟着你看他这个能源消耗已经知道了。其实然后你说喂我叫埋一手由梁振英去处理嚟紧的金融风暴。你问我如果你有钱赚的话我跟你姓真的。只会更大。你想想一个人 Facebook 都管理成这样的人。 是。 你去處理更加複雜到無論 N 倍的這些港元匯率受到衝擊啊，人民幣匯率受到衝擊啊，股市受到衝擊啊，夾息啊等等這些問題，你估計他會怎樣？他就會再犯回大陸暴力救市這些問題，因為他聽不入意見，而他是一個一言堂的人，最重要他覺得自己什麼都懂，是啊，所以你現在看到的現在整個2016年的經濟的環境，是我想比15年是差很多， 是 所以如果你一夾埋落去嘅話咧，這個叫做 perfect storm。 哇，簡直係呢個雙鬼拍門， 雙鬼拍門真係。如果你話仍然俾佢做咗五年嘅話咧，到時我估蕭泰嘅數目遠遠超過董建華年代。你諗下佢而家係講緊經濟數據相當之好，嘅情況底下民望係咁低。 哦，係喎，你只要有少少話啲樓市大冧啊，股市大冧啊咁樣，其實股市都係咁冧緊啦，恆指一路係咁跌緊啦。真的會發癲的， 而且我覺得是他是會將那個金融危機一路擴大的，亦都是會正正就是因為那些人不聽他說，他沒有辦法去 mobilize 人 去支持政府，而在面對危機的時候這個才是最大的，沙士怎麼這麼大，是因為政府是完全不聽意見的，人家說有社區 outbreak， 然後楊永強說沒有嘛，董建華是不想香港成為疫浮的原因是怕打擊經濟，而不是救命，不是去保住人命，這些事平時沒事沒幹就吃花生，一有事的時候你一擺錯位的話就是299條人命，就是這樣的了。其實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這個寒流怪談其實就講講一下， 講完心寒啊，簡直 是心寒。好了，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